是动力火车翻唱的《热情的沙漠》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庾澄庆，收录在1995年新力唱片的《热情的沙漠》同名专辑当中。继续，我们要听到的是庾澄庆的曾经永远绕不开的一个女人伊能静，《我是猫》。这首歌由伊能静作词，童安格作曲。 一只白胖的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

年阿尔法音乐发行了一张专辑叫《二号餐》，我们刚听过的是当中的第五首作品《牡丹江》。在2005年呢，他们来到我所在的这个城市，我很有幸也访问到了他们，跟他们还拍了一张合照啊。后来很多人还说，哎，你很像这个组合当中的一员嘛？我说是说我长得不好看吗？哈，还是说我那天的这个打扮很嘻哈呢？我回忆到自己青春年少时候的一些装扮，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乱穿衣有没有？有的时候很哈韩呢，很嘻哈；有的时候呢又很江南哦，很女生的样子，小女孩的这个打扮啊，妆容啊。所以呢，曾经年少的时候你是分不清自己到底需要什么的，到了30多岁的时候呢，你恍然大悟哦。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去接受豹纹，有一天也会接受一些花边哈、啊，很多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一些妆容打扮，到现在我们觉得习以为常，而且呢会去追风哈、啊。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变化吧。20岁出头我们很哈韩，现在30多岁了，我们变得非常的期待有人会夸赞我们说有女人味啊、哦、这就是光阴的一些力量吧。继续要听的歌曲那、她不一样，这个女生我想到了40岁50岁依旧会有很多人说她是女孩子，陈绮贞演唱的《旅行的意义》。 是你